第一集。 我这里雨下的特大，还打雷。冰箱里有酸奶，你健身完记得吃。这几天有应酬吗？少喝点酒，胃药在右边床头柜的第二个抽屉。你睡了？那我也休息了，晚安。 好困呐。 许岩这段时间出差，合同谈判费时费神，回酒店之后腰酸背痛的往床上一躺，整个人像是被拆过一遍，连根手指头都不想动，只想眼一闭睡死拉倒。发完了消息，等了十分钟也没回复，巧的是就在要睡着的同一时刻，手机响了。因为离耳朵近，声音显得尤其大。置顶聊天框里未读消息数是一，压根不必点进去，因为沈直只回复了一个 也不知道这个嗯字对的是哪条消息，下雨那条，喝酸奶那条，少喝酒那条，晚安那条。搞不懂啊。 反正就算是给许岩每日的单方面聊天批了个已阅。许岩愣愣地盯着那个嗯字，没有点开，也没有锁屏，就这么举着手机一直看。 好累啊，在外面的这几天很想你，我想快点回来。 但是算了，不能发，沈直未必会理他的负能量，估计只觉得他烦，自讨没趣，徒增失望而已。许岩门清，可他还是点进聊天框了，往上翻，是绿油油的一片，绿色的很多也长，白色的很少也短。 好，知道，没空，不用，有事，在忙，随便。 这种聊天记录拿出去放到网上，怎么看都是备胎与舔狗的自我修养，发个帖网友能盖上几百层楼，只为了把你骂醒。而且这类帖子的楼主一般都十分没出息，来回车轱辘，但我喜欢他，我真的放不下，等等痴情话术，最后气死的只有网友。不过许岩的情况特殊点，他跟沈直在一起四年，并且已经同居两年了，是属于会被网友们直接放弃的特殊情况。眼睛有点酸，许岩直愣愣地盯着吊灯发了会儿呆，看着像是死了。 明天就回去了，明天是你的生日。喜马拉雅出品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现代纯爱有声剧《荒野之辈》，作者麦香鸡呢，欢迎收听。 小伙子到了。哎，你这又是菜又是行李的，不好走啊，找个人下来接你一下呗。 不用了，我可以的，而且今天比较特殊。 出了机场，想到家里应该没有新鲜菜，许岩让司机转路去超市买了一堆菜和日用品，再加上出差的行李，拎在手上跟逃难似的。沈直曾在许岩给他送礼物买蛋糕的时候说自己不过生日，许岩记住了，所以他打算回家做几个菜， 两个人一起吃顿饭就行。要是沈直晚上有应酬，那就给他做宵夜。为了这顿饭，许岩特意改签了机票，比原定日期早一天，刚好能赶上晚饭。许岩不是个追求形式感的人，他只是想在沈直人生某些特殊时刻尽可能地参与一下，增加点存在感。虽然听起来挺讨人厌的，但往深了想，更多的是可悲。在一起这么多年，竟然要靠这种事来刷存在感。 家里灯亮着。 下车后，许岩艰难地推开栅栏门往里走，绕过那棵白玉兰，他看见客厅里亮着辉煌的灯光。如果不是站在自家门口，许岩会错以为里面是某个宴会厅。所有人笑意盈盈，神采飞扬，拖着高脚杯的姿态风流不做作，觥筹交错间完全是一幅上层精英你来我往的画面。哪怕只是简单聚会也好，可茶几上的蛋糕和礼物盒太显眼了。沈直那句我没兴趣过生日，和他此刻在灯光下格外耀眼的淡淡笑意，让站在暗冷天色下的许岩感受到了一种茫然。他与落地窗里那些人好像身处两个世界。许岩从没觉得自己配不上沈直，他觉得自己和沈直顶多是不在一个频道，感情不对等，这些他一直都明了。但现在一切鸿沟和差距都变成现实画面，被灯光照得清晰，放大无数倍。 风光少爷和他的富家子弟朋友们聚会，门一开就是灰头土脸的糟糠之妻突然出现，手里还拎着菜，真是够狗血。有客人啊，不好意思打扰了。 你在沈直皱起的眉头里，许岩忽然觉得累极了。他出差好几天，改了最紧凑的航班，又去超市买这买那，一刻不停地赶回来，结果只是撞破了一场他不配拥有姓名的聚会。 啊，没事，你们继续，那个东西我先放在这里了。外面冷，穿这么少就别出来了。 耍什么脾气？是你不打招呼就回来，现在又摆脸色。 自己还没开口提什么，就被劈头盖脸的质问一通，所有字句都堵在喉咙里。许岩望着沈直，忽然觉得一切都变得难以启齿。 自己回家竟然需要提前打招呼。没有，怕你们看到我心烦，我在外面等着就行。 你为什么总是随心所欲，想怎样就怎样？ 想怎样就怎样。我就是这样，你也知道。别在这儿对牛弹琴了，回去招待你朋友吧，外面冷。 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甚至希望你一直这么快乐。 许岩忘记自己到底在外面等了多久，其实也不久，聚会明显提前结束了，但真的荒谬，他像个外人等一场聚会的落幕。其实可以上楼在房间里待着，可许岩不想，不知道为什么他一步都不想踏进去。 那我们先走了。哦，对，沈志喝醉了，麻烦你照顾一下。啊， 应该的。 啊，快走快走啊，走了。 啊，慢点啊。 沈志确实醉了，靠在沙发上耷拉着长长的睫毛。看许岩面无表情地将茶几上所有吃完的、没吃完的、名贵的酒和杯子、蛋糕、甜品，一个不落的全部打包好，扔在门外。 上楼去睡吧，别在这儿坐着了。 收拾完，许岩弯下腰替沈直解领带，沈直抬起被酒精染红的眼，伸手握住许岩替他解领带的手。他手心很烫，附在许岩冰凉的手背上时，许岩一瞬间什么情绪都没有了。他俯身凑近沈直，盯着他的眼睛，不知道是在问沈直还是在问自己。 我是不是挺贱的？你是不是觉得无论怎么对我，我都不会走？ 沈直显然已经没有意识去理解他在说什么，只知道许岩离自己很近，于是他仰了仰下巴，贴上了对方有些凉的唇。许岩还没凄惨到会为了一个醉鬼的吻动心，他睁开沈直的手想直起身，却被沈直按住后颈往下压，更深地亲了上来。许岩认命地屈起膝盖抵在沈直的腿间，睁着眼配合他完成了一个带着酒气的漫长的吻。结束后，沈直只是喘着气，指腹轻轻摩挲许岩的后颈，一语未发。 算了，生日快乐。